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我哋啦， 唉，阿梁振英啦，即係689，啊，即係呢个老人遇上 Facebook， 咁啊最近呢佢自己搞咗个 group 喎，啊，开咗个 group 叫支持梁振英喎，啊。 感叹好 係啦，啊，自己 Facebook 自己撑喎，啊，係咪即係啊自己开埋即係呢个 group， 然之后自己又做埋 admin， 咁，啊，原来呢即係除咗佢之外呢即係仲有三条友，但係三个都係匿名嘅，啊，即係呢啲网友嚟，头像都冇㗎。啊，咁啊，即系嗰啲人咧，即系你嗰啲平时咧，即系呢啲咁样嘅用户咧，系好快俾呢啲Facebook 啊，会自己清除晒嘅。咁但系，哇，呢条友真系好嘢。咁嗱，其实我自己系试过一样嘢，如果你唔系梁振英嘅 friend 咧 ，Facebook 嘅 friend 咧，你唔可以随便加佢做 admin 嘅。喂，我试过啊，土伯。 点啊？ 点解我 Facebook 我哋即系我哋自己都有几个 group 噶嘛，系咪？即系我试过揾其中一个吓，即系我哋啲熟下花生谷嗰啲其他 group 啦。喂，我试下 at 梁振英入嚟做 admin 先，但即系你自己 at 佢入嚟都可以踢佢走嘛，系咪？咁，我试下 at 佢入嚟先。我屌你真系 at 唔到噶，即系如果你唔系佢嘅 friend 嘅话咧，你系冇可能 at 得到佢。 所以我 交友好谨慎噶咯，其实。 所以好奇怪的一样嘢就系你政治人物一定唔会搞 group 嘅。 系啊， 即系搞 page 组织 嘛， 一定系，因为你点解咧？你一 at 嗰啲人之后咧，你唔可以防止佢讲嘢，你成日 block 人咩？ 系啊， 你 系 任何人都系 post 到嘢上去噶嘛？ 系啊， 你 block 得几多个啫？系嘛？你 delete 得几多个啫？ 咁我见到好得意啦，即系呢个明报系第一个就发现咗一个咁嘅群组，咁然之后咧，我哋都跟进报道啦，就发觉嗰啲几条友咧全部匿名嘅。其实呢啲你 port 佢咧，咁就好快玩完嘅啦。其实系，咁佢而家咧。即係早幾日都係就做700多條友，而家去到火速去到1400多人喎，已經個 group 入邊。咁有一個支持梁振英嘅群組咧，就變咗一個反梁振英嘅群組喎。而本身嘅 admin 咧，佢而家就出咗一個 post， 佢就寫咩咧？就係，寫一個附文一則，就係話梁振英同志於2016年1月27日完成咗面書退群促成班，即係 quit group 促成班啊，並於同日下午就以自己嘅方式離開咗我哋啦。啊！即系梁振英喺 在任期间致力赤化香港同埋加剧社会矛盾，从而就成功令港人于乱世间团结一致，就对抗暴政，成就之显赫啦，可谓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啦。咁啊，所以咧，即系港人对其付出咧就予以肯定。咁啊，哇！即系呢个原来同即系佢加佢入嚟嘅 admin 本身系阿梁振英嘅 fans 啫，喂，原来系玩鸠佢喎，真系 唔系玩鸠佢，而系佢公开走，系佢要 quit 呢个 group 嘅时候咧，喂，既然 佢唔叫识 group 啊，佢叫嗰个 admin 帮佢 quit 啊，喂，但系问题就系你冇可能你自己唔识 quit 噶嘛，大佬啊， 佢谂都谂到啦，唉，呢个冯伟光仲话自己系咩白宫发言人，人哋根本系装你一个蛋， 你唔好讲冯伟光，你啱啱搞个创。科局，喂，你应该 IT 达人啊嘛，喂，你仲见过阿边个嘅 ？Steve Jobs， 你仲见过 Steve Jobs 嘅，我哋都冇见过，你都见过，喂，你 quit group 对你嚟讲，喂，应该弹指之间嘅事啊。 喂，我唔记得咗嗰个创科局局长叫咩名？ 杨伟雄啊， 啊，嗰个杨伟雄啊，真系好事。呢啲咧就喺度即系攀附权贵嘅人咧，同埋证明自己系冇料嘅人咧，先至系搭呢啲人出嚟噶嘛。我见过 Steve Jobs 啊。啊！我見過 Microsoft 微軟啊，邊個啊？蓋茨啊，嗰啲咁嘅，屌多鳩魚嘅！你有料到，使乜見嗰啲人啊？ 你又好忙至係噶嘛？ 喂，你見佢哋做咩啫？你幫佢做生意啊？唔通係咪冇意義？證明你自己係冇料到。不過講翻轉頭，即係好心啦。喺 Facebook 嘅世界，我哋已經係勾勾地啦，唔好理梁振英啊，大哥，係咪我哋都已經即係唔識玩嗰套即係潛規則啦。系嘛？嗰啲真系潛規則啊，潛藏咗嘅規則，系嘛？點樣呃 like 啊？點樣呃 share 嗰啲嘢，我哋都搞唔掂啦。 唔係潛藏嘅，要虛心學習咯。你要放低自己身段，因為其實咧， 唔係同埋你又要花好多時間喺嗰度咧，慢慢摸佢個 logic。 嗱咁樣講，因為 Facebook 咧係一個叫做係另一個世界是平的嘅。喺 Facebook 嘅世界咧，個個都平等，即係你要放低你自己一個公眾人物嘅身份，咁係 humble 啲嘅係要咁，所以其實你嗰啲就係平民規則嚟噶嘛，

唯一嘅希望。第二樣嘢其實就係講緊，喂，佢做啲咁嘅，佢想做啲咁嘅公關，係希望挽回翻自己民望嘛。大問題，佢要做呢樣嘢，以前即係今時唔同往日啦。以前肥棒做，一來佢 pro 啦，二來第二樣嘢就係佢同啲傳媒打曬招呼，一定係影最靚嗰張相啊嘛。但係今時今日，喂，你同啲傳媒打完招呼之後，喂，其實你係搞唔掂網上嘅嗰班好奇嘅人噶嘛？咁嗰班人喂會走去問翻，喂問翻嗰個受訪嘅老叔者，喂大佬，其實梁振英喺身邊做過啲乜嘢？喂，你死曬㗎啦！如果你即係做唔足嗰個成個劇本嘅話，咁而家係反映到，喂，而家技術喺佢身邊嘅技術官僚根本就冇心機去度一個靚嘅劇本俾佢啊嘛，而佢自己本身亦都唔 humble 啊嘛。 系 两样嘢加埋 嚟罪啊，全部都系咁。 唔系，同埋你相信肥棒真系佢真系辣嘅话咧，佢系会有啲嘢执俾翻你噶。 系啊， 即系你落得去，你冇理由冇嘢推出嚟噶嘛？系、咪？起码针对露宿者，唔好跳咗去讲土地问题，咁离题万丈啦，系咪？远水可以救近火咩？我而家批咗土地俾你，你喺度抽水，批完俾你，你起咩楼先？学阿 Anthony 头先问嘅问题。起咗幾成公屋先，我批完之後，你係咪又係益地產商先？ 其實亦都係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梁振英佢身邊嘅智囊團根本嗰份説辭寫得唔夠靚，老老實實。如果佢係做完呢一個劇做完呢一台戲之後，佢第一時間講：喂，發展大嶼山理所當然嘅，貫通全香港，攞多啲土地翻嚟，咁啲人咪唔使瞓街咯。喂！好容易度嘅咋，一般人亦都好容易信嘅呢一樣嘢。但問題佢連呢一樣嘢都講唔出嚟。喂，大佬，佢身邊個班， 因為點解咧？你再講埋落去咧，佢發展大嶼山又好，星際東北又好，人哋第二個問題佢問你幾多公屋啊，哥仔？ 係啊， 你幾多公屋啊？ 嗰啲 你答唔到啊嘛，大哥。 整鋪你。不嗱，呢、這个都差唔多啦。嗱，其实我哋仲有一单嘢想讲啦，即系我哋即系既然今日我哋又讲呢个零一啦，咁唔争在再买多广告啦。就其实佢亦都做咗专题，我咧即系佢讲嘅，就系话呢个港珠澳大桥啊，咁而家咪就系咁停工啊，甚至乎又话即系要追加拨款啊，即系嗰啲剩嘅。咁点解即系而家个工程延误得咁犀利咧？即系停工停咗439日。咁就零一咧就做咗一個專題，就係話呢個港珠澳大橋咧係血染嘅，就原來咧即係而家早咁耐咧係死咗六個人， 傷咗超過100個人， 係啦。咁呢個反而係咧係停工嘅，即係嗰、那個延誤嘅主要原因嚟，因為其實咧勞工處啊，即係其實喺呢段期間咧係發出咗個停工命令咧係超過咗439日嘅。咁所以其实你话超过一年就等于系。 系啊。 咁所以即如果你话嗰、那个延误嘅问题唔系话你拉布啊，唔系话以前公民党做咗咩司法复核啊，系反而系你自己监管工程做得不足，甚至乎呢你自己做嘅嘢呢，即系保护劳工嘅嘢呢，做得求鸠期，咁搞到系咁死人。 唔系你见到零一嗰张相呢，求其影到有人喺高空工作嗰度冇缆安全带、啊。 系啊， 喂，呢个系即系成个政府工程，你见到个监督咧系几恶劣 嘅。其实你前居可鉴嘅，以前新机场起嘅时候咧，都系面对呢个问题。 嗯， 佢一样系有好多工业安全嘅问题。因为点解咧？香港人虽然你话系咁发达嘅城市咧，但系去做呢啲工作嘅时候咧，除咗系剥削啲外劳之外，判上判之外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根本系唔花好多嘅资源咧，喺成个工业安全同埋健康里边。 咁呢个系一个成本嚟噶嘛？ 咁个成本就咩咧？停工咯。 嗯， 你要快啊嘛。 但你見到其實佢裏面嗰個內容就係話，喂，停工已經停少咗，因為你一般嘅勞工處 SOP 係每死一個人要用85日時間停工，然後寫調查報告㗎嘛。 仲要賠工傷呢， 係啊， 出三分之二嘅糧呢， 係啊， 跟住仲要判傷呢， 係啊，死咗八個人先至停咗480幾日，其實係勞工處已經係叫網開一面㗎啦。 但你睇而家個特區政府呢，即係其實近呢幾年嚟呢，其實佢係抄返呢港英臨撤出嘅時候搞嗰個玫瑰園計劃，當日阿爺點樣指控呢、這個肥棒，或者點樣指控呢個韋奕迅啊？應該講 抽空香港啊嘛！ 你就係話你而家係我請客，你幫我埋單啊嘛！ 而家係老共請客，就香港人埋單啊嘛！全部大白象 嗰陣時候，佢就話你搞到車毀人亡啊，叫咩老平啊？